喂，翻到嚟列女啊，又系列女广场，又系我桑尼啊。咁继续有阿做娜啦，同埋有个六月喺度。 系你好啊 ，Hello。 诶，上集咧讲到真系好火花四溅咁样样啦，喺我讲紧呢啲 sex topic 咁样啦。咁今集既然听得开心，话继续大家讲落去啦。咁我上集咧，其实就喺我讲紧话，其实男人即系又要求啲女人啦，又话要即系东莞十八式乜都齐啦，咁但系又话要处女啦，又成咁样样啦。咁其实咧，即系。我自己咁覺得啦，你哋啲男人呢係你哋啲男人啊吓，即係你哋自己係咪又係青頭仔呢？係啊，你哋啲男人呢 青頭仔，青頭仔我唔記得佢好耐啦。 係咪即係你哋即係又話要處女喎，但又要條女又要勁係好純熟咁樣喎。但你諗下啦，你出去屌晒啲處女，啲女已經全部都唔係處女啦。然之後你娶個老婆話要處女喎，件事公唔公平先，唔公平囉。 其實我自己就冇所謂嘅，處唔處女。我覺得處女反而未必好。 其實我覺得係男人英雄感作祟，我覺得呢個女人未俾我，即係未從來未俾人征服過。 其實 我係第一手，我覺得好有英雄感。但係其實除此以外，我唔覺得有乜嘢嘢係咁值得你去驕傲咯。 其實演技啦，都係你唔好搞到自己好淫蕩咁樣，即係你床上面淫蕩 OK 嘅，你出對唔好咁淫咯，係嘛？ 喂，咁唔會無啦啦。 即係你處女就話，屌你邊撚個知你係處女唔撚處女啊？係咪先？你搞幾多雲都唔知嘅啫。 使講淨瓊乾水咪第二個。 係啦，你同自己條仔唔使講咁多嘅。 但係有時男人又會問嘅喎，撲街嘅。 屌，冇人叫你咁咩？ 冇人叫你咁戇鳩 啊嘛！講曬俾佢聽啊嘛。 成日都話三個啦，兩個啦，屌你邊有咁多三個兩個？ 喂，其實講真啦，我覺得你話而家出去。即係講緊20多、30歲呢啲女人年紀啊，即係如果佢唔係處嘅話，其實都我覺得，你覺得如果你話去到20多歲啦，幾多個先至叫做係合理呢？ 其實你睇咩啦 ？casual sex 好多都 OK 嘅 ，casual sex 係啊，即係你譬如你出去玩一下都會嘅，即係情到濃時咁樣，係咪先？ 其實我覺得正常咯 ，sex not dirty 嘛。 係啊，但係你一個 dirty 嘅係人啊， 係咯，一個兩個一個兩個，總之你。唔係話有病咪算啦，我覺得。 但係我想問啊，你啲男人啦，睇咁多呢啲即係其實而家資訊泛濫啦，睇咁多呢啲即係四仔啊，或者可能你上網有好多網站都可以睇到 啲 CV 嗰啲。 係啦 ，CV 啊，141.com 啊嗰啲咧，即係咁多呢啲資訊咧，俾你哋去偷師啦。其實你亦覺得點講 咧？即係我覺得睇鹹片咧，而家已經進化到去一個地步咧，係。經驗唔可能再方便嘅，即係你撳一撳又唔使俾錢，一撳又台灣又。 以前係講緊你要買 以前 我哋 講 啊， 我哋講 緊錄影帶啊， 收埋床下底啊，俾阿媽知啊嗰啲咧。 即係而家係你基本上你有部電腦，你 even 你有部電話，你已經可以接觸 到 嘢。 但係 幾多你 technic 上，你哋有冇進步過先？ 唔關 technic 事嘅。 或者你哋會唔會要求啲女仔？ 嗰啲係發射位嘅啫，即係你邊度記得㗎？你估又唔係睇嗰啲乜嘢劇集？ 我唔打七人欖球，我都可以開電視睇排球啊欖球。我睇完又唔係覺得我打得會叻咗。 唔係，但係我想講嘅就係你哋可能有時譬如睇咗咁多呢啲咁嘅嘢啦，然之後你哋會唔會可能要求你哋嘅伴侶去即係？跟翻呢樣嘢嚟做， 會想試下嘅，即 係有㗎，我有㗎， 會想試下 嘅。 咁你夾硬都，我有，夾硬都想試下嘅，但係試下舒唔舒服就未知㗎啦。即好似吊轉頭啊，或者係將佢隻腳舉起又成啊。嗰啲好鬼多， 有 八字形，有一字形啊，有十字形啊。 嗰時后生啲嗰陣啦，即係而家都幾廿歲啦。后生啲嗰陣都咩㗎，都有時同夜晚呢同老公睇嗰啲。 即係兩公婆一齊睇啊？ 有嗰時興嗰咩錄影帶㗎嘛。有啲樓上樓下住嗰啲揼個餅帶佢摸定佢 睇。睇 AV 仲要記低個名㗎喎，記得話邊個正要記低個名，跟住就。 即係記低個女優個名。 係啊，仲要走去買㗎嘛。 係啊。 而家唔使啦，屌。 我以前試過呢，好細個嘅時候呢，有個去買四仔嘅經驗喎。咁話說有一次呢，我妹有個同學啦，咁佢就就去買即係四仔嚟睇啦。 四 禮 有四仔㗎 嘛。係啦，就買隻四仔嚟睇喎。咁呢佢係即四仔呢就係嗰啲好重口味嘅搵人獸。 喂，其實而家好多㗎喎。 係啊，咁跟住咁佢搵人獸呢就喺度講話呢，原來呢 豬咧嗰度咧，佢話係好粗嘅喎，好似一樽細馬500 CC 嘅Bonacqua咁粗嘅喎。咁跟住佢就同我妹講，我妹翻嚟就同我講啦。 你想試豬啊 ？Sorry， 唔係。咁跟住其實我睇完嗰陣時，我都仲係好入世美心㗎。咁我就同我個 friend 講啦。咁我個 friend 話嚇真係㗎？咁我就去買嚟睇下咯。 唔 係， 但 係 粗又有分別咩？其实唔系喎，我觉得太粗先唔好。 我觉得系人嘅问题，我中意你，你乜都得噶啦，系啊，我就好，我好感性嘅。 会唔会话有识无啦识咗条仔，谂住系好正嘅，一除咗裤，哇咁嘅。 系啊，有噶有噶。 会话哇唔成正比喎、 啊。咁我又唔会。咁跟住咧嗰次咧就同我 friend 讲完之后，佢就话要去买啦。咁嗰阵时我哋喺铜锣湾翻学就去188嗰度买啦。咁跟住咧仲要系好尴尬，系放学着住校服去嘅。跟住咧，系我仲要咧，我个朋友系即系都好放得开嗰啲嚟嘅。一入到去，你两个着住校服上到最顶嗰层楼，行到去嗰啲冷巷，即系嗰啲位，通常系开晒喺嗰度噶嘛。就真系有条友咧，好似我哋睇嗰啲咩飞虎出征啊，定系乜乜乜嗰啲电影咁咧，有条友就冻喺度，有个好似林子健咁嘅人等喺，死啦四仔，死啦咩系咯，跟住话$100七只，越睇越大只，类似系嗰啲啦。咁跟住咧，我个同学咧就走去同佢讲话，唔该，有冇人寿啊咁啊。咁跟住咧。 咁重口味 系啊，跟住然之后 而家睇 A V 已经唔睇一对一已经系渣噶， 黐线嘅。跟住嗰个男仔咧就开始喺度讲，就好大声啦、啊，喂，嗌入去，喂，两位妹子买人寿啊，咁啊，哇，老味啊！跟住然之后咧，里边所有麻甩佬就即刻就拧住面就喺度望，哇，两个靓妹着住校服买人寿，黐捻线嘅。 我哋做 project 啫， 尴尬到不得了啊！你知唔知？但系你啱啱讲话而家嘅四仔系不即系唔局限于两个人。 即其实一对一已经好少人睇噶。 咁你其实你 一睇起码群交啦，即系你平时你做到嘅嘢，你做乜要走去睇四仔啊？ 啱啊， 系咪先？你就做唔到，你先要走去睇啊嘛。起码两个三个，不试实想试噶。你睇下你有冇人肯同你咁试啫？ 系咯，因为我有个男性朋友就话， 通常 佢好想试下。 通常做开嗰啲肯定系俾钱噶啦。你点会一条女你自己条女点会？咁好死叫你搵多个啊，搵多个可能都系仔啦，系嘛？ 但系应该系我嗰个男仔朋友就同我讲话系应该系男人嘅梦想咯，就可以一次过 见 上两个两个，但系谂下你可能一次过失令两个两失望 啊！但可能专心唔到啊，会话 佢话想，佢话佢系会幻想有两个人抢佢碌嘢嚟含咯。 喂，其实应该舒服嘅，应该舒服嘅，视觉效果嚟嘅， 可能系啦， 心理 系啊，视觉效果。 咁但系我自己咁睇啦。 我听我有啲朋友讲啦，即系试过嗰啲朋友啦，即系一个对两个啦，都系集中一个嘅。 即系其实另外嗰个隔篱睇嘢嘅。 其实真系隔篱含下奶下，摸下就唔入嘅。系啊，因为你入好烦噶嘛，你出去俾钱嗰啲又要除套，又要戴套，又要除套，哇！一晚咪除十鸠几次。 我个 friend 就话想睇两个女仔喺佢面前打车轮咯，我心谂你谂下啦，两个女仔喺你面前打车轮，你谂下两个男人喺你面前打车轮，你乜嘢感觉啊？我觉得咪一卵样系咪先？我就系觉得件事好卵核突。 唔系噶，有啲男人咧见到两个女人亲热嘅时候，佢可能会令到佢更加即系点啊？更加 enjoy 啊，可能更加刺激到佢系啦，会硬啲啊，会咩？ 同埋我谂系佢啲癖好嘅， 有 啲 人 中 意睇嘅，系啦，有中意睇嘅 脚趾，哇！唔屌你，系咁拉你脚趾。 系啊，有啲人咩乱脚？ 好彩我又遇过呢啲啫，一勾就冚捻死佢。 可唔可以用只脚？可唔可以用只脚？ 有啲仲过瘾喎！我嗰次睇一本书咧，讲有啲咧系中意搞你啲毛咯。 搞你 黐紧线嘅，真系嘥晒时间嘅。 哇，好核突啊！ 搞嗰啲 系啊，有个做 睇毛最真实。 哇，点解你女越嚟越重口味啊？死咗之后嗰啲点算？ 唔系咩人都有噶，其实佢系心理上咧，有啲人咧就中意点啊？中意有啲男人就中意睇一男一女喺佢面前做，即系佢可能专登揾一男一女佢面前做，佢系要睇真人 show。咁啊，令到自己咁样就刺激到佢自己啦。 咁咪自己做唔到啊？会要搵人代做。 有 机 会有啲人系亏咗，系会咁做嘅。另外有啲人咧就中意 应该搵个中医补补佢喎。 神 去咩人都有噶，有啲咧就譬如你好似有睇有套日本戏咧，讲嗰个男人咧就专登同另外一个女人做，就专登喺个你逼佢老婆睇佢两个做咯。吓，咁佢老婆系好痛苦咁样。 梗系啦。 啦。我呢啲好唔健康啊！ 系即系心理， 如果你真系中意呢个男人，你点解你点可以？你冇你讲紧，如果话即系超过一个人，无论多咗出嚟嗰个系男好定女好，即系我如果我好中意你嘅话，我唔可能睇住你同另外一个女人做之余，我亦都唔可能同第二个男人做咯。 唔好话睇住啦，净系你出去。出去做咗俾佢知道你都唔得掂啦。 咪係囉，就係、是。 佢要睇住。 但我最近呢睇咗本睇咗套英國嘅劇集呢叫做映照女郎日記。咁、其實佢本身原著都係一本小說嚟嘅。咁嗰、個小說個作者呢。 好似啲紀錄片㗎喎。 佢個小說作者呢都係真係出嚟做映照女郎嘅喺英國。咁佢就將自己嘅經歷啦，同埋遇過啲客嘅嘢咧，咁就寫翻出嚟啦。咁然之後佢就即係後來就俾人改編咗做電視劇。咁其實佢裏面講咧，每一集佢都會講佢遇到唔同嘅客人咧，即係不論可能你話佢同客人之間發生嘅事啦，又或者係佢同啲其他嘅影照女郎之間發生嘅事啦，咁佢都形容得幾好。佢話原來其實真係好多你估唔到嘅人，即係你話嘅人有啲奇怪嘅癖好，即係你望上去有一個人，譬如可能斯斯文文，但原來佢係淨係即係仲係中意玩你只腳嘅，或者佢係俾錢你上到嚟，好斯文嘅，可能律師嚟嘅，上到嚟，淨係同你講話，你搞我俾你搞自己搞自己得噶啦，我睇嘅咋， 係啊 係啊，我冇乜都唔做噶，你搞我啦，咪你搞自己啦咁，又或者係可能有啲係直情係玩尿啊，你喺個浴缸度屙尿啊，即係叫個女人企喺身上面屙尿俾佢，即係屙尿落去個身度咁樣樣。其實佢話原來係你有好多估唔到嘅嘢，就係、有啲人著到好斯文，或者佢外表係好 smart， 係啦，好 smart 啊，即係你睇佢唔出一個好正常。嘅人，你望上去哇，精英嚟嘅，你社会上精英嚟，又搵到钱，又高大又靓仔，你估唔到佢中意呢啲咁嘅嘢嘅。 就系精英先啲奇奇怪怪。 够抑压系嘛？ 压抑系啊系啊。 所以我就喺度谂啊，你哋啲男人睇完呢啲，因为其实而家即系你话上面嗰啲 A V 嗰啲片，即系五花八门嘅， 已经多到不得了啦。 我有个朋友咧，佢试过话睇过一次咧，系啲嗰陣時仲係 ICQ 年代啦，咁跟住佢個 friend 咧 send 咗條 link 俾佢咧，咁嘅係嗰啲四仔嚟噶啦，咁佢 click 開嚟睇咧，你知唔知裏面玩咩啊？玩屎喎、跟住佢話個女優身上面有好多咁樣啦，已經學佢，哇屌咁樣咁撚重口味， 玩屎玩尿你得唔得？ 咁跟住哇梗唔得啦，黐線！跟住 但係點解咧？ 點解咁核突？點解點解啊？ 但係。即 系呕心 喎、有啲人咁讲嘅， 臭噶嘛大佬啊！ 有啲人咁讲嘅， 即系你点香薰都唔掂啦，系嘛？ 你有个 B， 你会走去玩佢屎屎尿尿啊？ 唔会咯， 唔会， 唔会咯。 即系如果你帮佢执屎执尿， 喂，我只猫狗我都要，我帮佢执屎执尿。我养只猫，譬如 唔系执嗰度系唔同你玩， 唔同你攞嚟玩啊！你攞嚟猜， 即系 你攞嚟掟， 即系擤鼻涕，你自己都会擤鼻涕，但系擤完你会掟，唔系你咪攞啲鼻涕嚟玩啊嘛？ 系咯，黐线噶。咁玩到咁重口味啊！跟住繼續講，咁跟住後屘我個 friend 睇完就 close 咗佢啦。咁跟住咧隔咗一兩個禮拜，佢個 friend 同一個 friend 又 send 一條 link 俾佢啦。佢心諗你老味啊，屎都玩過，我唔信你今次有幾撚重口味，因為佢都 keep 住重口味神入咁樣。哇！入到去你咪玩咩啊？血啊玩今次， 血都有玩。 系啊，佢话今次嗰条女就成身都系血啊。咁跟住， 激过你真系。 系啊，跟住佢即刻一开嗰条女就 即刻断晒啦。其实 佢话系啊，佢搵除定裤， 鬼 片咁样。佢真系除定裤攞定纸巾噶啦，扑佢嘅臭鸡，佢喺度哇嗱嗱声就识。佢话哇，屌你几日都起唔捻到头啊！ 其实根本佢哋玩嗰啲系唔会令到你对呢样 sex 有呢个加深嗰个功力啊，或者。去加深佢嗰個嘅興趣啊，睇嚟做乜春啫。 唔係，但係其實我之前有睇過啲咧， 人體壽司我都接受啊。 人體壽司玩過啫嘛， 其實。 但係有啲係直情係譬如你塞啲嘢入去，譬如日本人好中意玩埋啲奇奇怪怪嘢咧，塞啲動物入去個女仔嗰度嘅喎。 動物。 動物。 係啊。我見過塞個青蛙咯。系树蛙咯，细细只，即系好似两只手指公咁粗咁大只咯，塞落去咯，即系佢仲喐紧噶，跟住塞落去咯，跟住或者系塞嗰啲叫咩？塞金鱼咯。 你有冇听人哋日本人吞金鱼啊？有冇听过？ 生 嘅金鱼就点样咧？佢哋就搵嗰啲细细条嗰啲金鱼咧，咁大大只，即系一只手指一至手指大少少嗰啲金鱼，咁咧就舐啲豉油。佢生嘅嗰條金魚咪點下點，佢跟住吞，跟住咧嗰條金魚就會喺個喉嚨嗰度咧點下點下點下點下點下點下，跟住落到去胃嗰度佢先至唔點。 嗰啲日本人咧，即係好多年前嘅，其實我年代已經有噶啦，八十年代係 enjoy 咩 ？enjoy 嗰條金魚喺個喉嚨咧，喺度食到都點嗰個感覺。 哇！都近撚死啦。 係啊，唔會話佢細條啊嘛，你會吞到嘅，即係你個食到都會蠕動啊嘛。咁我條金魚咪喺度捲捲捲捲捲捲捲咁樣，咁樣跌喺呢度喺度點咯。同埋有聽人話食嗰啲生嘅八爪魚酥啊。有冇听过啊？剪咗个生八爪鱼酥咧， 听到面都青埋。 嗰、那个八爪鱼，嗰个八爪鱼嗰、那个， 又甜又丝又条，仆街嘢咁软添。 跟住咧，跟住吞落去嗰阵咧，佢个吸盘咧仲系吸住你嘅、哦，吸住你条脷嘅， 仲要吸住。 即系佢未死噶嘛，佢未死得晒嘛，吸住你条脷咯。因为跟住咧，你一路吞咧，即系吞咧，佢一路慢慢喺度啜啊啜啊，到嬲尾好啦，佢嗰个脑电波消失啦，嗰只竹酥死啦，咁佢跟住佢就会。松咗个撮咁就跌落去囉。 真係黐线。 係啊， 你好食唔食。 我哋到咗少玩㗎啦，咪搵啲蝦呢。嗰条友仔睇完套日本片我觉得好笑。佢搵啲蝦就搵个玻璃兜就装住啲蝦。咁呢就嗰套日本片呢就落咗少少嗰啲酒嘅。咁呢就 刺激 就吸落个条女除晒衫就瞓喺床度。个男人就将嗰个兜呢就扑住。咁呢嗰啲蝦你咪喺度点囉。喺度点。咁呢嗰套日本片呢个女仔就喺度笑喺度嗌到好嗨。咁佢条靓仔我嗰时个同事好笑。好撚柒嘅真係。跟住呢就返去就學。咁我都係玩人體壽司㗎嘛，我真係冇蠢。 人體壽司唔係污糟咩都。 唔污糟，我大家講俾你聽點玩啦。咁跟住咯，好啦，好笑啊！佢跟住咧就又揾嗰啲蝦就拍落去嗰、那個條女嗰度，點知咧嗰啲蝦咧嗰啲殼咧慘到佢個條女掉出嚟。嗰啲蝦咧，人哋拍電視嗰啲剪撚咗噶嘛，佢冇剪就得來，跟度點咧痛噶嘛，跨幾條女，屌你話乜撚嘢啊，行開啊，話一個手掟噶， 打撚死佢啊！ 所以 A V D 唔好學啦，嗱，好似我嗰時咧就興八十年代就八十年代就興好人體壽司嘛，就成。嗰啲牙佬咧，就一張長台，就揾個女人剝光珠，跟將啲壽司擺曬佢身體度，咁咧就逐件隔離食，咁啊，梗係擺喺啲敏感部位度。我見到已經幾好玩， 食曬跟住又可以 係啦，跟住成班嗰啲友仔咧，即係嗰套嘢咧，就成班有隻食完之後，就成班男人就對一個女人，那個女人就、哦、即係做嗰個點之餘就係啦。 哦、OK， 即係俾人輪啦。 你有冇聽過啲日本仔食屎啊？ 係啊，我講埋你聽先啦。跟住咧，人體壽司咁，我睇完嗰套戲嗰套嘢咧之後，跟住又翻去同我老公玩，跟住諗下，咦壽司擺到啲飯咪散撚曬，跟住嗰時冇啊獨立包裝啦，咁啊揾啲保鮮紙包撚住，咁擺幾件啊？點知咧隔嗰陣咧，我老公拍折話笑啊跌撚曬，跟住冇玩啦，跟住咁即係點啊？我咁又點啊？ 我知我又食咗 食 完， 埋牙搞嘢咯嘛？ 朱古力 冇啦，怪笑啦，已經輸咗食埋，跟住著翻件衫啦。我覺得好笑。 我嗰時咧聽過咧話啲日本人食屎係啊，佢話嗰個佢話佢係但係佢哋好嚴格嘅喎，譬如咧佢哋 book 咗呢個女仔。佢哋揀呢個揀啲少女啦，咁跟住咧佢就話，譬如我要食，我唔係即刻又唔係叫佢即屙即食，即係叫佢 好似要餓佢幾日先 嘅。唔係叫佢食，譬如佢要士多啤梨味嘅，嗰、那個禮拜嗰個女仔淨係可以食士多啤梨。咁跟住去到佢約定嘅嗰一日啦，咁跟住咧呢個女仔就會喺佢哋面前即場就表演啦，擺堆啦。咁屙完出嚟之後咧，佢就會跟住佢哋就會食㗎啦，咁樣樣咯。 我淨係知揾嗰啲屎嚟炒蛋。 哇！真係好啊！ 真係諗下都 呢啲， 但係嗰班嗰個屙嗰人。点 解喂烈女广场唔系即系讲埋屎尿屎屎尿尿？ 唔系 啊， 其实有啲人系系、 啊、 玩嗰个 sex 咧，已经玩到去到嗰个 走火入魔嘅地步啊！ 即系佢觉得 已经唔系享受咯， 佢觉得系养生。 喂，可唔可以 cut 咗佢啊？可唔可以即系唔系咁嘅定位噶？我哋 性癖好。 唔系其中一样嘢嚟咯，其实系佢哋玩到冇嘢玩啊嘛，已经 都唔系啊，其实好多嘢玩佢唔识玩啫，我觉得。 我好老实啊，我真系有即系去上去睇过啲女仔，即系学过点样啲女仔点样去帮男仔口交嘅。 口交点学咧？你睇睇啲咩学啊？ 睇 A V 咯， 睇 A V 学 有用 咩？ 有 用， 有用啊！咁 其实我觉得最舒服咧，应该系一开始嗰下嘅，即系。譬如你个头舐一舐，跟住突然间一定要叭一声嘅，叭一声咁 啊！叭一声啊！点 知啊？突然间好 点解可以叭到声？你哋唔痛嘅咩？ 唔系，即系你啜佢嗰时咧，就喺 卜一声， 卜一声系，卜一声， 开香槟咁 啊！系啊，咁先嚟料嘅。 我反而想算啦，呢、這个我哋下次再讲啦。我哋研究下边个位置最敏感，我想喺度讲下。我哋下次攞个人体图嚟。 又得啫， 系啊，玩下啊，究竟 其实因人而异嘅， 系嘛？即系其实同女仔嘅知觉一样， 系啦，唔系 个 个 位唔一样嘅。 但系讲含咧，可以下次开个节目斋讲，哇，大把嘢讲嗰啲。 系咪啊？好啊，我哋有机会开个节目，我哋喺度讲啊。咁 下集咯。 咁奶咧？ 奶要问一问你啦，你又唔中意？ 我唔中意啊！ 大部我讲俾大部分女人都唔中意， 真系唔中意。 未必喎，应该有啲人中意。 有啲中意，但大部分 奶咧，其实可以，如果真系唔中意咧，可以揾一啲辅助嘢嘅，即系好似揾啲朱古力味啊、士多啤梨味啊咁去奶。 唔系讲紧个男仔唔中意咧，系个女仔唔中意俾人奶啊！而家 点会啊？点会啊？ 点解 大部分都 唔中 意？手指咧？ 吓？ 手指咧？ 手指另一样嘢嚟噶嘛？ 一样嘅啫，辅助咯。 唔一样噶，唔一样。 辅助咯。 玩到最尾，其实都系嗰即系男性。 系咪啲技术问题啊？ 唔关事。我觉得手指唔好，因为我成日觉得系啲指甲嗰啲硬皮好垮噶。即系唔该你修剪我啲手指甲先， 做一做佢啲咩啊？ 即系我唔会，我觉得唔会嘥太多时间去呢啲嘢。 因为我自己觉得你件事到最后都系我两个人嘅关系，即系两个人嘅嘢。你要搞咁多嘢，其实我觉得 同埋有时啱啱讲啊，你太长成个钟咧，唔好啊！即系有套一套戏你好睇嘅，半个钟嘅演过好睇，你睇三个钟嗰啲 咩？唔好玩 啦！哇，三个钟个几钟 要一二三，冇删剪版， 但 系 即刻。但我知道香港男仔应该会嘅，好多香港男仔。 诶、欸，我有次试过，我有个男性朋友啦，咁跟住佢哋有一次食饭就同啱啱其实头先都讲咗噶啦，咪后咁佢就同班人去食饭，就三男一女咁样啦，佢哋就唔知咩食下饭咧，就有个其中有个女嗰、那个女仔咧就喺度讲就喺度讲话奶閪咁样。跟住咧，佢哋成班人咧就即係好興高采烈就喺度咁，咁唯獨是我男性朋友咧，即係佢就好憎呢樣嘢，佢亦都從來冇試過啦。佢聲稱， 唔係通常佢聲稱咧係唔想同你做嘅係嘛？其實奶 OK 嘅，睇咩對手啊？ 唔知， 即係睇對手， 真係唔知。咁跟住咧，佢哋就佢話另外嗰三個咧就講到即係好面紅耳熱咁啦，非常之咁興高采烈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佢就問咗個問題，佢話嚇點解你哋會奶嘅？話真係好核突喎，又臭又剩啊，呢樣又嗰樣啊，剩啊嗰啲啦。跟住咧， 即係啲咩味啊？ 一个跟住咧，一个人有个人咧就一句就得埋去啦。佢话吓，你唔好同我讲你咁大个人，你屌閪你未舐过閪啊！佢话你同我讲你未舐过閪，即系你未享受过性爱啊咁。跟住然之后我个 friend 就觉得好即系好震惊啊！你明唔明件事系？唔系啊！我三十几岁人，我屌咁多閪。佢话同我讲话我未享受过性爱，即系讲紧我，即系讲紧我以前屌嘅閪系白屌啊，唔卵閪啊！即系佢就好抗，佢就个人就好 confused， 好迷茫。跟住翻嚟同我 好谂迷茫， 好迷茫啊！佢即系嗰自己系迷失咗。 哦，大家嗰个 standard 唔同啫。 跟住佢翻嚟就问我，佢话其实系唔系咯？我话其实自己即系我作为女性，我自己都唔中意，所以我真系答你唔到。系咯， 唔系，因为外国咧，譬如大佢好多 culture 唔同嘅，我谂文化啦，大陆嘅大陆通常唔会噶嘛，点会同你奶一嚟就做噶嘛，所以咧香港人翻大陆好有市场喎， 哦，因为佢哋唔中意做呢样嘢啊， 可能好多我唔知啦，唔知香港啦，譬如好多内地啊、台湾啊都中意喎。 嗱，我有朋友咧，佢 因为未试过啊嘛， 我有朋友咧，佢翻东莞，即系东莞俾人扫之前咧，咁佢又翻去做个嘢咧，咁佢翻去揼骨啦，咁 揼骨嗰啲点会奶啊？ 佢唔系，佢就喺度讲话点解香港啲女仔即系输蚀俾大陆嗰啲女仔咧？佢话你知唔知佢翻去佢揼过骨就 even 净系叫做咩啊？净系斜骨啦，净系起肌啦，即系唔搞嘢啦。佢因为嗰个地方系唔俾搞嘅。咁跟住咧，佢话佢净系同你打飞机，话件事都已经系可以好卵咸湿噶啦，咁样。我话有几啊， 已经好卵完美。 有几啊？跟住佢就喺度形容俾我听，鬼形鬼声咁咯，即系我讲唔翻出嚟啦，因为我唔系亲身经历。跟住佢又话，佢又即系除咗即系帮你含啦，跟住又会搞你呢度，又会搞下你嗰度，有啲手指甲咬下你个啰柚啦，跟住又会即系又会即系俾你揸下啦，剩啊嗰啲。即系佢话系，我话吓，咁其实你打飞机。你香港都做到啦，你自己打又系打，你搵条女帮你打又系打， 技术 即系我真系唔明白啊！ 完全唔系，因为 杀手领头啊， 梗系唔同啦！你自己打同人哋同你打系唔同的， 咁系 你睇边度打，你入边啲手势真系不得了， 即系有 有經歷啦，係嘛？有經驗啊嘛？ 實有嘅，一兩次都有。 唔係，其實佢哋掌握到一啲技術，可以令到你好舒服，同埋你會令到用啲咩方法去邊個 point 可以刺激到 你嘅。好似你寫字咁 樣。喂，姊妹們，姊妹們，話即係反正東莞都俾人掃咗啦，不如我哋組個團，即係翻大陸，所以揾啲東莞骨妹學下詩都好啊，大佬。 話掂佢冇嘢做。 係咪啊？反正佢哋冇嘢做，我哋俾啲學費佢啊。喂，但係啱啱講嗰一樣嘢，喂，我太叻，你又嫌我太叻喎，係咪先？ 唔會。 即 係 到我十八般武藝樣樣俱全嘅時候，你又覺得哇！呢條女應該之前都有好多即係經驗啦，如果唔係佢點解可以即係技巧練得咁鬼成熟啊？點學啊？你無啦啦咁學啊？ 睇書咯， 睇書學，你冇對手冇得 practice 㗎咩 ？Practice make perfect 㗎嘛，你都冇 practice 過。 你咪而家同你 practice 㗎。 O K 啊， 其實我覺得初初做女人都係初初唔好放咁多功夫出嚟。我覺得即係你一開波， 有功夫嘅好冇功夫。 係啦，開波你 功夫點鎖住 你嗱？我知即係你一開波，譬如你識十式嘅，你唔係一次過一兩次裏面俾曬咁多式佢噶嘛？即係我覺得你應該要慢慢咁等佢，即係佢會覺得係會自然嘅事嚟。如果你話哇，埋你啦，即係開波啦，埋你，跟住哇你啦你啦， 你成套武功都 你 翻 轉你嚇撚到個男仔話哇，點唔係啊嘛， 哇！ 即係我覺得有時啲嘢唔可以就一次過啲將啲嘢抌曬出嚟，要慢慢即係過一排，或者大家穩定咗個關係啦，過一排啊又有新嘢喎，咁樣咁樣 好啲。我覺得其實有時真係可以一齊去發掘下嘅，即係有時有啲嘢即係長夜漫漫又冇乜嘢做嘅時候，你咪一齊發掘下咯，咪試下咯，即係譬如你咪一齊上去啲網度睇下啲片，咁睇下啊有乜嘢。咁當然有啲嘢係真係做唔到㗎啦。你要講緊你話吊條喺個即係天花板度吊兩條繩落嚟，又直升機咁樣。 呢咪箍住男人咯，可以係嘛？ 我唔覺喎，即係你有幾多個？你有幾多個東莞妹，或者你幾多個大陸嗰啲即係出嚟做嗰女人，到最後真係可以俾佢喺香港嗰度吊得到一個男人，即係娶佢過世啊？我又唔即係當然都會有聽聞。 而家有個男仔啦。你識得嗰啲武功啊？佢邊度得閒出去同人哋玩啊？咁先。 我覺得唔係，始終男人要新鮮感， 你咪俾啲新鮮感佢咯。 即係佢哋要嘅新鮮感係對付偈嘅新鮮感，佢咪對啲功夫新鮮感啊嘛。 你咪 好老實， 著翻套 cosplay 咯。 我就算我真係真係東莞十八式，我真係學曬十八式，最多都係玩36次嘅啫，係嘛？系咪啊？三十六次打后，你每次玩一式，你玩36次之后，你之后再 loop， 你玩多几次，你东莞十八式都系东莞十八式，即系正如靓仔一样啫嘛。系啊，你好，我识你嘅时候，系啊，你好靓仔啊，我望多两眼，真系对多一年半载啊，一两年，咪又系人一个，咪又系有眼耳口鼻。 但唔系喎，如果嗰条马路核突，你真系对得耐都好难。 所以我成日都话啦，唔使要靓仔，咁但系问题系， 纯超起码 系啦，起码你纯超，你唔会话真系过咗三十年之后，你半夜三更瞓醒拧住面，哇，屌你咁卵样衰边卵过嚟噶？即系你唔系咁嘅。我覺得 OK 㗎啦。 其實我覺得長遠個關係除咗即係 sex 呢樣大家連係，其實係都好緊要，佔生活一個好大嘅範疇嘅。但係除咗呢樣之後，你可以有啲嘢你可以慢慢加其他元素落去囉。即係譬如男人最咩，我媽以前教㗎啦，在家賢婦出外就貴婦床上嘅蕩婦，你做得早呢三樣嘢，佢根本冇位入你啦，係咪先？ 冇位入喎，但我真係依然覺得男人係會出去玩 嘅。咁我覺得有時做女人係一隻眼開隻眼閉嘅，即係點講啊？即係唔好太過佔有得即係唔係個女人都鍾意個男人，男人同女人都係唔鍾意自己嘅伴侶出去劈腿呀，係咪叫劈腿呀？ 劈腿係。 但係問題就係有時有啲嘢你知佢去玩嘅，如果商業化嘅，佢唔係話即係明買明賣呀，佢唔係話我出面收埋一個女朋友呀，或者乜嘢嗰啲，我覺得 唔好 出聲咯， 即 係佢係，即係佢揾人同佢起機啊，或者佢出去玩係單次嘅個別嘅個別事件嚟嘅，咁我覺得即係你都唔好出聲咯，明知你都唔好出聲咯。 唉，咁 除非佢係翻嚟俾到啲有病啊咩嗰啲各樣，其實我覺得 哇好難避免嘅，我覺得呢啲上得山都中越火。 我知，即係我覺得有時咧，佢如果即係佢你要俾佢知你知，但你唔出聲啫。即系我觉得有时啲嘢男人 真系好高深、啊。 我自己嘅女人啊，我都唔会啊一世中意一个歌星啦。 喂，问题系 我都会中意啊，以前中意木村拓哉，我而家中意韩星都一样会啦。 好啦，如果系咁，我想问你六月在座即系咪里边唯一一个男人啦。如果系咁，你哋有个伴侣，你真系冇嘢弹佢噶啦，你依然会出去玩。 咁你可唔可以忍受你个伴侣冇嘢弹，佢冇嘢弹噶啦，佢就系出去叫鸭咧？我又系出去搵啲 commercial。 你谂下啦， 系咪先？我 commercial 嘅啫，我又唔会屌出个感情来噶。虽然可能佢分分钟即系劲过你，或者佢技巧好过你。 男人男人，总之咧，你谂边个冇所谓，总之你身体啊唔好同佢有咩接触啦。 咁你系咯，咪唔公平咯呢样嘢。 但系。是咁噶啦，我 即系唔怪得嗰阵时，我有个女仔朋友讲个说话，我觉得好啱嘅。佢话：诶，与其我搵个男人啊，即系日日激到你十九嘅女，佢都呕出嚟啊，我不如买支灭火筒，翻去慰藉下自己算够数。讲到尾都系，诶，唔知点讲啊，男人同女人系唔公平噶啦。咁但系 有分别嘅，男人冇感情都可以做，女人就要有感情。 女人真系要有感情先做到。 女人感情有摆先嘅，譬如好似有啲女人，譬如佢唔堕呢个黄色事业之后，佢都话。最咩就话，如果即系你系同一个，即系你俾一个陌生人揸你，你会点？佢哋就系过到嗰啲咁嘅生涯咯。有啲人豁出去，还点都系啦，死就死啦，自己都 enjoy 埋一份面，可以做得长。有啲真系，我都访问过有啲以前做过鸡嗰啲咧，问过佢咧，佢都话其实真系个 feel 唔好嘅，因为系你系俾一个陌生人去揸你啊，去搞你啊，其实即系你要过到嗰关咯，如果唔系你好难会去继续喺嗰啲事业度企硬，即系。企得耐啊！ 所以其实大家 男同女嘅分别咯。 你所谓所以各位男士，如果咧或者系出去搵啲商业化嘅性嘅时候，即系都尊重下嗰位即系出嚟做嘅工作者咁样 啦。系啦，同埋玩完之后都要点样啊？ 讲声唔该系嘛？ 唔系都要即系尊重翻自己个另一半咯，又唔好玩得太过分。但我以前我老闆都話，如果個男人肯呃你咧，佢都係 追唔曬 啊！唔係係啦，即係男人想呃你，其實佢都想維持翻段關係。如果男人唔呃你，明目張膽帶條女翻嚟喺你面前搏嘢，咪更加唔俾面你。 所以其實你話即係感情呢樣嘢都幾悲哀嘅，即係裏邊 冇 啱冇錯，但係你當中即係不能避免地都存在住好多謊言同埋背叛咯。我自己咁覺得，所以有時即係做完啲節目之後，我都諗啊，其實愛情係咪一樣即係咁童話嘅嘢咧？ 梗系啦， 就系大家谂下好啦。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，我觉得。